心愿从不更改，再多的艰辛都能忍耐，爱在胸怀从不散开，日子一天天活得精彩。

为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不一样，官兵亲，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